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耳边87.6。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晚，柏林爱乐乐团时隔7年之后再登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为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带来精彩的演出。为了能让更多的乐迷接触到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这场音乐会的彩排过程也面向800名观众免费开放，并通过在剧院内搭建光纤，在国家大剧院艺术资料中心以及新闻发布厅对演出实况进行了同步直播。在演出之前，白岩松作为大剧院的志愿者，也为观众进行了导赏。 今天是由4个元素构成的，第一个元素当然是柏林爱乐，第二个元素杜达梅尔，第三个元素伯恩斯坦，第四个大元素马勒。柏林爱乐这一次要演出马勒的第5交响，马勒走进我们的这个爱乐者的这个视线，也就是这10几年的事情。马勒的第5交响曲创作于1901-1902年之间，第五交响曲居中，恰恰也是他整个9部交响曲当中最关键的转折。 来自北京八中金帆乐团的同学在国家大剧院新闻发布厅观看了实况直播。 作为我们乐团的团长，然后今天带着我们整个一个乐团，大半个乐团都在这儿，还有一部分在里面。我们觉得在这儿吧，听的就是氛围和音效都很好，然后能看出很多里面看不到的细节。 金帆乐团指导老师刘璐表示， 这次呢，我们是受这个西城区教委的邀请，然后我们可以有50个孩子来参加这个分会场的直播啊，我们也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们有好多孩子想买票没买到，特别遗憾，所以上次跟他们说可以来看这个直播，好多孩子都特别特别的兴奋和激动。而且来到这儿，我自己的感受确实真的觉得可能比现场的效果更好，尤其是对学生们来讲啊，通过这个转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这个细节。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话剧《哈姆雷特》将于本月28号到12月5号亮相国家大剧院。这部剧由李六乙导演，胡军、濮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通过讲述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描绘了文艺复兴晚期英国和欧洲社会的真实面貌。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当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北京人艺年度收官之作新排话剧《名游之死》将于12月20号在首都剧场上演。这次的版本由任明和严瑞两代导演联合执导，严瑞、李小萌、杨佳音主演。今年入冬以来，北京气温持续走低，今天受弱冷空气的影响，北京最高气温将小幅下滑，只有7度。同时，据北京环境保护监测中心预计，今天起将有轻度污染。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藏高速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尾沟路段到大山子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珍惜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刚才好久不来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啊，居然还在节目开始前跟我吐槽说我们广告太多啊，我们就是一个广告这么多的节目。哎，欢迎一下我的老朋友。至于有多老啊，这位朋友有多老，我们待会儿在闲聊的时候聊一下这个话题。在周五的小夏推荐板块，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真的是一位老朋友，但是也有2年多没有来节目了吧。 对，住的有点远，北京好堵车。 你已住的远不来我们节目啊，你走，你现在可以走了。欢迎我们乐丁房的创始人，同时也是首席的声乐教师萧婷老师，欢迎萧老师。 啊，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乐丁房的萧婷老师，也可以叫我小乖。 嗯，小乖老师，小乖老师跟我大概认识了10几年吧。这幼儿园咱俩就认识了是吗？ 那不能算，那样20几年了。 嗯，就是为了不暴露年龄啊，我们大概就是幼儿园认识的，你们可以这样理解。哎，但是呢，其实从大学阶段开始，我也是看着我们的小乖老师，哎呀，教会了很多五音不全的孩子， 有包括你吗？ 对，包括我，变得哎可以唱歌了，可以表演了。所以其实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就是来说一说这个五音不全的事儿。家长孩子都会有这样的疑问，说哎，我唱歌有点找不着音，找不着调，这是我五音不全的问题吗？今天在微博上面大家也可以跟我和小乖老师来聊天，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啊，在我们的置顶微博的下方就是今天的直播帖，评论区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啊。五音不全有这回事吗？ 当然有。 它是天生的后天的，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实际上从科学的角度和生理角度上面来讲是有这样的一种病，那是完全没法治好的。但是目前在世界上来讲，像这样的一波人，我觉得谁都可能不愿意让自己觉得就完全治不好吧。但是从目前的感受来讲，我觉得如果说非要讲五音不全，应该是来讲他从小到大接触音乐的频率或者是次数或者是感受太少。 哦， 因为有很多人他可能就从小就没有接触过，直接就开始张嘴唱， 听得少 唱得少。 嗯， 加上他可能没有学任何的乐器，再加上他自己对于音乐的敏感度相对于比较低，所以说会有这样的。就像我们从来不弹琴，你把你的双手放到钢琴上，你想弹出一首曲子来这是不可能的。 嗯， 当然也有很多有人会说，哎，我的孩子为什么听一遍歌他就会唱了？有些人说我天生我一听遍歌听两遍我就会唱了。 嗯， 我们可能会讲这样的人对音乐的敏感度会比较高，他的耳朵的听力会比较好，他对音律的感觉会比较高，他可能自然而然他就会自己会觉得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样的理解力会比较强一点点。 哦，这个还是跟我们真的这个先天有一部分的先天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呢后天刚才小乖老师说的啊，你老不听 你也从来都不唱，你指着说马上年会到了我就能高歌一曲，这确实 这很难的。 嗯，但是这个刚才说了啊，这十几年间啊，也是治好了我，不是治好了我的五音不全。因为今天呢，我们的微博上面有朋友说啊，这个接下来是不是夏夏在直播的时候会为我们放歌一曲？我没有准备伴奏啊，我怎么放歌一曲？你们下一次啊，提前好不好？提前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提这样的要求。嗯，还有人说这个同意我来一首，我也问了，我说这今天我们是要进入到一个点歌节目了吗？啊，这个今天不能点歌，但是呢，我们可以请小乖老师肖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哎，我们也想在 KTV 聚会啊，在即将到来的年会啊，啊，甚至是哎有的小朋友学校里边会有一些亲子的活动， 嗯， 作为大人来说也不想太。是吧，就是太怯场，或者是哎呀太不能够拿出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我们找到小乖老师说，哎，我就是这个基础也可能没有那么好， 嗯，我觉得 我就可以放歌一曲。 哎，我觉得可能首先一点就是在没有完全去或者是讲专业或者是长时间有规律的去接触这门学习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要去参加这样的演出或表演，量体裁衣，选择自己适合的。 哦，我们专门的去练一首歌。 对了，你不能说你长期唱不了高音的人，我非要选一首《青藏高原》。我觉得 刚才是谁在群里说自己？等一下，我把那个我摘出来，然后我再念啊。来，你说接着说。 然后 唱《青藏高原》的事儿， 就是你这个肯定不能够去做的。第二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你不能够挑一首自己很喜欢的歌，但是自己完全不能唱的歌。这就是我们讲的，一定要适合。 嗯， 如果当你选择到一个适合的歌曲的时候，我觉得你要花时间去练习它，去聆听它，然后不停地去唱。唱的时候，同时如果能有旁边的有懂唱歌的朋友帮你听一听。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现在也很方便的，你可以用手机录下来。当你录下来以后，自己去跟原唱去对比，自己用耳朵去找不同，这也是一种自己可以在家里去练习的一种方式。这样子的话，当然上舞台表演是有很多舞台表现力的， 嗯， 你还要比如说有动作呀，要有情绪啊， 嗯， 所以这个可以去在网上找一些视频，看看人家在你表演的时候做了些什么动作， 嗯， 这样也可以让自己在家里对着镜子再练一练。所以我觉得这个三部曲基本上是需要的，选择自己适合的歌曲， 嗯， 然后第二个在家里多听多练，第三个找找视频自己录下来，哦，练习练习， 然后对着镜子找找感觉。 对了， 啊，真的就是像小乖老师说的，不可能说我从来在家里边我也不练，或者练得很少，然后呢也不看人家舞台上面怎么表现的，我上去我就能突然间像触电一样，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是的，因为他们有些说我可能进了 KTV 我可能一嗨就行，那是情绪，但是如果说你到了那个舞台上的时候，我觉得可能稍微来讲大家还有一点紧张的心理在，紧张一在了之后会打折扣的，然后一打折扣，心一跳，呼吸一乱，可能这个音儿就少了半音儿，然后一听人家说，哎，这人怎么唱歌跑调呢？所以这样的情况 就紧张了， 就紧张了。所以有时候对于来讲，人家说唱歌跑调，回到这个话题上，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 嗯， 不光是说你原本的对音律感的这种不熟悉，同时还有一个就是你可能因为上台有紧张， 嗯， 有情绪在里面，我害怕，我怕自己唱不好，就越怕唱不好，就越觉得自己就可能会犯错。 哦，哎，我觉得刚才你说的一个状态是很多人就是在年会或者是在这种聚会临近的时候的一个，就是对自己往年表现不满意的一个误区，就是说，哎，我跟好朋友去 KTV 或者是跟家里人去嗨的时候，我唱的挺好的呀， 嗯， 是吧，怎么就一到了公司的场或者是一到了一个很正式的场，就不行了，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紧张的情绪打折扣了。 对了， 嗯，你那个在 KTV 里很自嗨的状态是百分百放松的， 而且可能在 KTV 里面当时候大家都有比较兴奋比较开心，完全忘记了你歌唱里面的律动或是歌唱里的音准感，大家都为了开心了。但当你到一个年会和表演的时候， 嗯， 大家除了觉得要开心之外，更多的可能是看你的是这个表演，在聆听你自己唱的这个歌，看你这个整体的表现， 嗯， 所以你往往就会更加在乎的是自己在台上演唱的歌曲。 好，哦，好，但是呢，我们这个青藏高原这条留言我找着了啊，说每次 KTV 啊都是青藏高原离歌啊，之后呢再唱 一串的许茹芸。这个我为什么要念这个？一方面是刚才小乖老师说我们在年会聚会各种要表现的情况下要找一首适合自己的歌，还有就是你们这样的去 KTV 什么都没干呢，上来就是这种什么离歌、死了都要爱、青藏高原，用这样的歌所谓开嗓真的对吗？这个方法 实际上我觉得如果说你天天在家里都在青藏高原的话，一进 KTV 也不见你这样唱。我不知道这样唱歌的朋友会不会在 KTV 里面出来发现啊，我第二天嗓子哑了，不行 了。就甭管唱的时间长短， 对，这事实上也没有一种用科学的发声去演唱。一般来讲我们用科学的发声演唱的话，我记得以前我们去 K 歌的时候，在艺术团的时候，我觉得我们 K 了很久出来，听然嗓子还是好的，还能去演出。实际上这种 K 歌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轻松的方式，在呼吸上面去做的科学的发声。所以我一般来讲，有些朋友说我可能在 KTV 里面还喝一点酒啊会更开心，感觉嗓子就拉开了，实际上这样子对嗓子是更不好的，因为它会刺激它，反而让它的嗓子在充血。然后我们这样感觉兴奋的时候，一个气就上去了这高音，但到最后你发现第二天啊嗓子哑了， 在伤害它。 对，实际上我们这样叫做喊麦。 哎，这个词儿好专业听起来，但是事实上就是在形容这一部分人。 对， 哎，很多人是因为聚会可能是吃完饭以后再去 K 歌，或者是一边吃一边 K。 对， 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很多人说不行，我这首歌没发挥好啊，你让我再喝两杯，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对，所以我觉得像这样是完全不太好的一个情况，这样对嗓子的毁害也比较大。但是呢，我觉得在 KTV 里面 K 歌可以循序渐进的来，我相信大家也喜欢去练一些这样的高音的歌曲。但是我觉得可以进去的时候先唱一点爱的代价呀，就像先把许茹芸的歌放到前面来唱一唱，比较抒情的歌唱一唱，把你的气先走一走，把你的情绪调一调，到最后的时候等你的嗓子开的比较多也热身比较多的时候，你再来唱唱后面的难度的歌曲，我觉得这样比你刚开始一上来的时候会好很多。 大家调整一下这个开嗓的顺序好不好，喜欢的没有问题，反正你都买了这么长的时段了对吧。 对， 哎，你把这许茹芸的确实因为它比较柔和，节奏也比较轻缓啊，我们可以放到前面来唱。哎，还有一点也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说到这 KTV 里边了啊，因为很多人说想要我们这想生活的听众下一次聚会的时候放在 KTV， 所以呢我得提前做点准备，一会儿来问小乖问老师这个问题。微博上面大家可以继续的跟我还有肖婷老师来聊天，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会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帖啊。大家想要知道小乖老师啊，今天我们虽然没有开视频，但是有放小乖老师的照片啊，那张有跟孩子们合影的就是今天的直播帖了，下方评论区可以直接跟我还有小乖老师来留言啊。你说唱歌这件事儿啊，真的越临近年底好像越显得很重要这件事情啊。说每次 KTV 就像是梁静茹专场，那也挺柔和的 哦，那也挺好的。 还有我们小乖老师的粉丝说啊，可不可以让老师也现场为我们高歌一曲啊，唱得非常棒。可以啊，虽然没有伴奏，但是我清唱不行，人家专业的清唱歌。 你怎么就帮我答应了呢？ 还有胡静说，这个音乐老师说我五个音都不全。哎，等一下啊，这个是哪个音乐老师说的？把学校告诉我。这是一种跟他开玩笑的说法吧？真的有这个概念吗？就是五个音都不全。 实际上我觉得一般来讲，实际上这个讲的五个音，我们一般来讲的音律里面是哆来咪发嗦拉西，是七音的，但是五音在中国的工商嚼字语里面是哆来咪嗦拉，所以大家会常概念的里面就会说你五音不全，就好像是说你五个音都不全，但是实际上可能是说的是他在唱歌当中有些音部分不准。我相信不会有一个老师去说他，哎，你这五个音都不准，唱都不准。哎，我相信他如果五个音都不准，那肯定有十个音也不准，一首歌不止五个音，因为一首歌不可能有五个音组成的。 老师在跟他开玩笑对吗？ 我觉得老师应该来说的是，你要鼓励你，你要多回去练习，多唱唱歌，多听听歌。 反正五个音都不全了啊。然后呢还有人说啊，点歌啊，让我唱一首我拿手的《风吹麦浪》。是这样啊，我给你们解释一下，这首歌呢并不是我在 KTV 里拿手的，这首歌只是我以尤克里里伴奏最拿手的，这首是我弹尤克里里最拿手的，并不是我唱的最拿手的啊。现在开始呢，小乖老师可以思考一首你清唱最拿手的，好不好？这个福利我们可以放到下半时段。 对，你有充足的时间来思考。好，然后呢，我们还有朋友说，唱歌的时候呀，感觉只有唱低音的时候会放松。 哦，那这个朋友是不是就是个男朋友？ 啊、哦，没，是女生。 女生， 嗯， 那他唱低音很放松，说明他自己在这个低音的音区应该来讲是很舒服的。 哦，哎，这是一个找到自己适合位置的 也很重要，因为实际上你会发现我们在歌唱当中有很多人说，哎，我是男高音，我是男中音，我是男低音，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都会有，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适合的音区，这就是刚刚我们回到要找自己适合的歌曲，认识到自己的声音非常的重要。 嗯，好，还有人说了，我去 KTV 是负责听歌和吃啊，要不然呢也得被别人抢麦。然后另外一位回复他说，我就从来不抢麦，因为我一拿上呢就挨揍，就你们都比较有才啊，你们在粉丝群里面聊得挺热闹呀，可以直接到评论区啊，敢不敢把你们这些在粉丝群里面聊的都亮出来。刚才我想问的那个问题啊，我想一想，我刚才要问什么来着，就被你们一打岔，我这忘记了。说到去 KTV 里边唱歌啊，让我再想两分钟啊。小乖老师可以继续说一说去 KTV 里边唱歌啊，我想起来了，就是刚才说的喝酒这件事儿。那肯定是不建议的。 对， 那我们应该喝什么？因为总得喝点啊，对不对？哎，这是很有助于我们发挥的更好，渐入佳境，同时又不伤害我们的嗓子。 我觉得一般来讲，像我在给我自己的学生上课或者是的时候，我都建议他们用温水去喝。为什么的原因是，就像我们运动过后不介意马上去洗澡，更不介意是冷水去冲着凉，因为我们的毛孔都打开。就像我们在歌唱的过程当中，上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